他也可以享受一点天伦之乐。吴美英说，如果童心还能再生，我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问题是医生断定了童心不能再生了。你们扪心自问一下，谁不愿意有个孙子？现在孙子有了，就是敢不敢生的问题。再说了，这孩子我们想拿掉也未必就能拿掉，何不让梁元生下来呢？赵志平开始松动了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这样，我呢，去找梁元谈一次，先探探他的口风。只要梁元不把事情闹大了，提什么条件，我们都先答应着。等孩子生下来，办个收养手续。这孩子呀，放咱家里先养着。 亏你想得出来，咱们几十年了都没收养，老了老了收养个孩子，说出去谁信呢？ 信不信不重要，只要他们抓不住把柄，也拿咱没办法。再过几年你也就退休了，别让爱怎么说怎么说去，说个一年半载的也就接受了。 这真是个大胆的想法。赵志平不喜欢干冒险的事，他喜欢所有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但这是值得冒险的事。如果退休之后，家里能有个孩子跑来跑去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孩子是他们赵家的血脉，不像福利院抱来的孩子那样让人难以接受。 哥，你啥意见呢？ 赵志平觉得应该征询一下哥哥的意见，毕竟孩子是他的亲孙子。 外面都说咱们赵家人丁不旺，如果这个孩子能生下来肯定是好事，咱们也算有个男丁啊。只是又要给你们添麻烦了。 赵修齐知道，每次当弟弟来咨询自己的意见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决定，这是个他想要的决定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吴美英就把话挑明了。这孩子生下来放在我家养，你没意见吧？ 事情要你们办，风险得你们担，我还能有啥意见？在谁身边养都是咱们老赵家的孩子。 赵修齐痛快地答应了。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那我明天就去找梁元。哦，对了，腾飞，童心知道这事儿吗？ 吴美英这才想起来，她要面对的还不只是梁元，童心也需要她去安抚。如果让童心闹起来，事情会变得更复杂。 童心现在还不知道，但估计也瞒不了多久。 赵腾飞心乱如麻，他觉得婶子的建议太冒险了，他太了解童心了，这样的事童心绝不会接受的。可是另一个女人更难缠，梁元已经快疯了，所有的道理梁元都听不进去，他现在只想着保住肚子里的孩子。 吴美英说， 得让童心知道。 什么？ 让谁知道？让童心知道。吴美英抚摸着怀里的狗狗，脸上露出胸有成竹的世故和老练。让童心知道了，非得跟我闹翻天不可。 闹呗，闹完了怎么样？和你离婚？ 我看还不至于走到那一步。如果想不让童心知道，你能怎么办？把义成人的嘴巴封住，还是把童心的耳朵塞住？既然瞒不住，还不如早点让童心知道，给他点时间，让他接受这个事实。再说了，这事儿和他也不无关系。如果他能再生一个，我们也不会走这一步啊。吴美英说这席话的时候，扔掉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赵腾飞出轨了。赵志平说， 就按你婶子说的办吧，如果梁元同意，我会安排他去省城进修，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老城区最高的楼是百货大楼，11层高，顶上有个大钟，整点报时，声传数里。每天清晨，钟响7声，人们从破败的楼房里钻出来，骑着各式各样的电动车，穿过窄窄的胡同，汇聚在宽阔的政府街上。这条最宽的街道显然已经落伍了。当汽车、电动车、自行车和行人混行在一起的时候，政府街就变得拥挤不堪。喇叭声、叫卖声和商店门口的音乐声混在一起，整个政府街熙熙攘攘。百货大楼的底层是农业银行，门口蹲着两头石狮子，狮子口中有两个可以转动的石球。义成人说，狮子含球，赚钱不愁。孩子们喜欢把手伸进狮子口中把玩石球，时间久了，石球被磨得越来越小，最后不知道谁家孩子取出来拿回家了。与门庭若市的农业银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华书店，它安静地伫立在银行对面，门口被摆摊的小贩围得水泄不通，店员也不驱赶小贩，他们知道，即便把门口清理干净，也不会有几个人进来，倒不如摆出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，还能时不时地从小贩那里拿点东西。1000多平米的书店，教辅类图书占据了大半书架，然后是各类生活类书，教人做菜的，养孩子的，种茄子的，连养猪阉牛的书也摆了一个书架。文学社科类图书寥寥无几，只在最底层书架上摆放了几本文学名著。每年8月份是新华书店最热闹的时候，学生们纷至沓来，书店门口排起长队。这时候义成人才会想起他们的城市还有一个卖书的地方。傍晚时分，百货大楼东边的美食街开始沸腾，一街两排全是饮食，人们坐在矮凳子上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喊叫服务员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，烟头、浓痰、毛豆皮遍地都是。 老城区又脏又乱，但与新城区那些山寨的星巴克、麦当劳相比，这里却流淌着一股真实的生活气息。人们大声说话，随意吐痰，手里攥着猪蹄儿，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，这才是真实的驿城，粗俗而随性。生活气息是从熟悉的食物里嚼出来的，也是从熟人间的问候声中传出来的。童心喜欢老城区，多半是因为黄小秋住在这里。有了黄小秋，这老城区才显得亲切。没了黄小秋，这里就只剩下遍地垃圾和污浊的空气了。至于那些渗透着怀旧情节的红砖房，和童心半点关系也没有。童心不曾在这里留下记忆，也不可能真正融入其中。这天夜里，从黄小秋家出来，童心独自穿过老城区，丢掉了对他的所有好感。让他感到恼火的，不仅仅是赵腾飞出轨这件事，还有黄小秋告诉童心这件事时的语气和态度。 童心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，其实两个月前我就知道腾飞在外面有人了。 黄小秋遇到为难的事，总是喜欢用这种不确定的口气开场。 童心心想，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你就别说呀，既然已经说了，又何必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呢？ 作为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发现赵腾飞有了外遇，难道不应该第一时间来告诉我吗？还需要犹豫吗？黄小秋接下来说的话让童心更加恼火。 童心，我觉得你最好不要闹，虽然是赵腾飞犯了错，但捅出去你脸上也挂不住啊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就随他们去吧，他们想要孙子那就让他生出来，反正你还是赵腾飞的老婆，谁也抢不走。如果你站出来跟赵腾飞闹，影响到他的仕途，到头来受损失的还是你和你的家庭啊。还有…… 童心打断了黄小秋的话，你的意思是让我装聋作哑？如果这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做得到吗？ 童心，你冷静想想，这样的事儿也不稀奇，连那些包工头都可以养小三儿呢，何况赵腾飞。咱们女人遇到这种事儿，最重要的是冷静，想一想怎样才能利益最大化，而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。再怎么闹也不过是个离婚，离了婚正好给小三儿腾位子，最后遭罪的还不是你自己。 童心根本没有心思听黄小秋这套功利理论，什么冷静，什么利益最大化，都是庸俗女人的软弱。小秋，你怎么知道赵腾飞家里人想让那个女人把孩子生下来？ 哦，是他婶子过来找过我，跟我谈过，让我安抚你。 所以你就来安慰我了？你也觉得我应该忍着，应该允许那个女人把孩子生出来？小秋，你到底是我的同学，还是吴美英的说客？怒不择言的童心把怒火都撒在了黄小秋的身上，他裹紧外套 从黄小秋家往回走。深秋的一程，寒气逼人，从发丝到脚尖儿，都被这寒气浸透了。 刚下过雨的街道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，下水井盖上散发出一股恶臭，在潮湿的空气里晕染开来。服装店里挂满了难看的服装，音像店里播放着俗不可耐的口水歌， KTV 门口停放着一排丑陋的廉价汽车，几个满身酒气的中年男人在大声地说着义城方言。夜色下的政府街热闹非凡，一个店挨着一个店，一群人跟着一群人，眼前的这一切在童心看来，除了丑陋还是丑陋。如果说生活背叛了他，那么真正让童心感到受伤的不是赵腾飞，而是黄小秋。婚姻是有保质期的，男人在外面沾花惹草是早晚的事，这一点童心心知肚明，但友情不应该如此。友情没有审美疲劳，也不会被欲望裹挟，它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历久弥新，越来越深。可是这天夜里，童心隐约觉得他和黄小秋的友情变了味道。他说不清黄小秋的那一番话是真的为他着想，还是听从了吴美英的嘱托。这些年来，黄小秋和童心越走越近，到底是因为同学情深，还是因为他这个赵市长侄媳妇的身份？一个月前，黄小秋来找童心办事，也像今晚一样扭捏。 童心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，可是不找你说吧，也没有别的人可以商量了。你看，我在教育局熬了这么多年了，现在有个晋升机会，我找局长聊过了，人家说这事儿得市里领导做主。其实我不想给你添麻烦的，但这件事对我又太重要了。 黄小秋支支吾吾，颠三倒四地说了好一阵子，童心听得出他内心的纠结，也理解他的艰难，但还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。童心不想再为黄小秋的事情去求赵志平，童心欠下的每一个人情都要以失去家庭地位为代价，他欠了赵志平人情，就只能在这个大家庭里做个乖巧受气的小媳妇。黄小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童心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牵绊着路窗，